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喜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补钙与补肾。为什么要讲这一题呢？是这么回事儿。前不久啊，有一位四世同堂的朋友，这是一位女性朋友，她才50多岁，由于老是出现呢腰酸、腰疼、膝关节打软，她老爱出汗，而且时不时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出现了小腿堵塞，就是我们说的腓肠肌啊这种抽筋儿，一直来上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医院医生当时给他做了抽血检查，觉得血钙是在正常范围，哎，血中间的磷呢也没有什么变化，就说你建议他去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这骨密度检查一做下来以后呢，他感觉到有点心里忐忑不安了，所以呢向我们进行了一个咨询。他这个骨密度检查下来以后呢，达到了-2以上。他说为什么叫-2呢？实际上这是现代医学的一种解释，就是说你那个骨的密度啊，在跟你那个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已经下降了大约20%。哎，原来你是100%，现在可能只有80%。他说我的钙也是正常的，磷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骨密度的变化？后来我们就问了他，你这个钙和磷是怎么查的？他说是在例行体检的时候查的。说到这个问题啊，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个现代化验问题上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骨密度检查呢，是用物理学的原理，用扫描的办法，然后了解它中间的矿物质和它这种骨纤维之间的这种充盈的关系，饱不饱满，够不够，粗怎么样，细怎么样，好，是这么来做一个检查的。而我们做的这个血钙和血磷呢，它是抽血查的，就是说抽血那一瞬间，你那个血液里边的血钙啊和血磷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值。但是呢，前者的变化呢相对是比较缓慢，骨密度不会说3天2天就变了，不会说今天你是-3，明天你就是-2，后天-1，不可能。那个它变化是很缓慢很缓慢，可以说是以年计，可能一年变化一点，是这个。而这个血钙呀，它的变化很快，也可能今天是一个样，明天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为什么呢？这与你吃的食物或者药物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可以迅速的反映出来。所以说这两者之间的话不能画一个等号。而作为他查血钙或血磷那一瞬间，那时候可能他血中间的钙磷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值，但是很可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1天2天或者甚至几个钟头以后，他如果服用了某些药物或者是有时候一些饮水尤其是饮茶这类以后，很迅速的可以出现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重点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我们查血磷血钙一般是作为临床短时间的一个诊断依据，而更重要的这个查它的骨密度呢，是了解它的骨质的疏松的情况。这位朋友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更年期后，因为他50多了啊，快60岁奔的人呢，出现了更年期后的骨质的疏松，骨密度的下降。那骨质如果出现了疏松以后，它主要是一个什么表现呢？其实这位朋友他身上已经出现了，他自己说到了腰膝的酸软、膝关节的乏力、 有时候疼痛，而且还出现比较多汗，还有什么呢？还出现腓肠肌的抽筋，就是痉挛。这些呢，往往都是出现体内啊，在骨质疏松的情况下，导致了一些钙磷代谢中间不太正常所导致的。如果你要是有条件，比如用现在的 CT 啊、核磁啊这些做了检查以后，就会明显的发现它的骨小梁啊可能变少了，它的骨骼中间的骨皮子啊可能变薄了。这种情况在中老年人出现呢，实际上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什么叫退行性变呢？我们人嘛，不可能说永远不老，就是像黄帝内经的说，你人活得高可以活到120岁，你到了120岁你必定还要老吧，对吧？他这个老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是逐渐逐渐的变过去的。所以在那些40-50岁以上的朋友，他往往已经到了他健康的顶峰以后，就容易出现一些慢慢出现的一些骨的健康的退化。这种情况叫什么呢？叫原发性的这种骨质疏松，尤其是常见于一些女性朋友在惊厥期和老年期。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她虽然吃的钙从食物中间可以补充到血中间，但是血中间的钙啊，到骨中间呢，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的参与。比如现在很多朋友一二三的什么一降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啊，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甲状腺这个其他分泌的一些激素啊，还有甲状旁腺分泌的一些激素。正因为这一点的话，这些整个内分泌出现的一些功能的变化，有些时候就可以导致一些朋友，他尤其是女性朋友到了中老年期以后，他体内的雌激素的下降，这样他对于骨骼的生成、对于骨骼的呵护啊，这种能力就出现了明显的减退，就容易出现这种原发性的骨质疏松。所以他可能查了个血那一瞬间的时候，他骨钙是正常的，但是从他的骨密度检查他出现了疏松的话，就应该要很好的对他的骨密度进行调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你到底是单纯补个钙还是应该去补个肾呢？这中间就是一个明显的认识上的区别。现在的西医提倡人到了中年以后，如果有条件适当的饮用一些牛奶啊，有些朋友有不良嗜好的，比如吸烟的要戒烟，饮酒的要控酒，而且要多在太阳底下活动，要适度的补补钙，或者吃一些豆制品，这些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行之有效是什么呢？就是对大家延缓你的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要跟大家讲，骨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钙的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补钙不如补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祖国医学啊是这么认为的，认为我们人有五脏，心肝脾肺肾，而肾主宰什么呢？肾主骨，骨骼的健康，人的一辈子的骨骼健康都与肾中间的这种健康状态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看我们这个人生下来才多大，一般来讲吧，也就是3公斤呢，或者多一点点，有的还不到3公斤，多长呢？50公分。但到你成了青年时候，发展到最好的时候，往往你可能是1米7，甚至1米8，女同志也是1米6，是不是？重呢60公斤、70公斤，你这个过程的生长发育取决于肾。为什么呢？因为肾是先天之本，是五脏之根，主宰了我们人的一生的健康。那反过来讲的话，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由于肾中间的功能出现了减退，出现了生理性的退化，哎，他最后人也逐渐逐渐的走向了衰老。所以说对于骨密度的认识，不要认识是一个补钙的不足，而更多的要认识是一个肾出现了亏损，不能够很好的利用钙，转换钙，能够很好的摄取钙，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因此啊，根据中医的肾主骨的这种理论， 我们要呵护我们的健康，要纠正我们出现的骨的这种衰老，这种骨密度的变化，你一定要补好肾。再说我们通过现代医学的一个研究，认为传统医学所生实际上就涵盖了我们现代医学提到的神经和内分泌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如果肾的功能很好的话，它可以通过什么甲状腺呢，通过甲状旁腺呢，还有通过我们体内的性激素的调节啊，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摄取钙、磷、铁、锌等等等等的物质，能够很好的摄取各种氨基酸、各种蛋白质、各种多肽，帮助你生成骨、建设骨。为什么呢？肾主骨，它是通过生成了我们丰富的骨髓，骨髓就可以造骨、建骨、护骨、养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倡既要补钙，更主要的还要补肾。你只有补好了肾呢，才能够对人的一生的骨健康做一个最好的全面的一个呵护。那补肾应该怎么补？这是大家都考虑的问题。补肾不同于补钙，所以你不能单纯说我吃点钙片就补了肾，而更主要是什么呢？要补我们肾中之阴阳，补肾中之精和气。精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中间通过吃的营养、吃的食物、吃的保健品所摄取的各种精华物质。这些精华物质的话，在肾的这种支配之下的话，就可以合成我们身体中间各种各样的器官组织所需要的一些物质。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有了足够的肾精，它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就是肾气。那但是肾精肾气的更进一步的基础就是肾阴和肾阳。肾阴肾阳啊，在我们了解的各种物质中间，那最强劲的话还是跟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温血哺乳动物。温血哺乳动物中间，特别是海狗，那就更有它的独到的地方。海狗来自于北极，通过现代医学的一个分析和检验，海狗的鞭中间含的有最丰富的肾的动力，这是一种肾精，它的话通过转换以后就会产生强大的肾气，而且既能够帮助我们振兴我们人的肾阳肾动力，又能够有了足够的有了肾阳以后，善补阴者扶阳配阴，你没有强大的动力，你的肾阴就得不到摄取，就得不到很好的一个成绩。而且它对于我们阴来讲的话，阴谋过于血呗，对吧？哎，它又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所以说海狗鞭中间是一个肾阴肾阳非常强劲的一个载体。而且我们不是单纯的用一味海狗鞭，用海狗鞭再根据传统中药的办法加入了一些比如补益我们人的精气的人参呢、黄芪呀、淮山呢，更进一步对五脏之精气啊进行了更好的提升，还用了当归呀、首乌啊等等这些名贵的一些中药的话补益我们的血，所以它达到了阴阳气血的同补。阴阳气血的同补就能够更好的生精而除之于肾，肾强劲了以后，肾主骨的功能那不言而喻，它就得到了最好的提升。得到了最好的提升就能够怎么呢？就能够通过现代医学所的调节我们的神经内分泌，帮助我们养骨护骨。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肾精饱满以后就可以生水，既可以生对我们健脑，提升我们人体的神经中枢系统的脑水脊髓，更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骨骼健康，提升我们骨密度是什么呢？骨髓足量的生成。这样的话就通过一个全面的补肾的话，就可以帮助你避免出现这种骨的原发性疏松逐渐逐渐的加重。从而的话，所以我们强调补钙是可以的，但是补肾更为重要。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石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呢，怎么样预防老年性的肺气肿。老年性肺气肿的人呢，常常合并啊，就会出现心肺功能的衰竭，出现了气胸、肺栓塞这些状况。这样的话呢，使得病情啊急剧的恶化。老年性的肺气肿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都是因为机体组织退化造成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胸廓、脊柱就出现老化了。那你主器官呢，这个结构功能啊改变了以后，那就没办法呀。胸廓的前后径啊，就是那个直径啊，就会增大。胸廓呢就变成像一个桶状了。那么胸廓的运动出现障碍，再加上肺组织老化，肺的弹性啊、回缩的能力减退，呼吸的潮气量啊就减少，肺泡储留啊气体增多，肺泡腔呢扩大，形成了老年性的肺气肿。所以老年性肺气肿怎么形成的，就是一个咱们呢组织器官呢肺组织的老化，最后啊就造成的。那么如果合并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甚至还有肺结核的这些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的话，那么细支气管逐渐变得狭窄，以至于呢产生不完全的阻塞，肺泡内呢气体呢积聚，导致呢肺泡啊膨胀，终末支气管的远端部分呢可能出现呢过度的充气膨胀，并有呢肺泡壁的损伤或者呢是破裂。那么吸气的时候空气可以呢进入进去，而呼气的时候呢不能呢完全呢排出去。这样的话最后结果是什么？血液中间的二氧化碳不断的增多。那么血中间的二氧化碳增多的话，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人体相对的缺氧，严重的损害了心脏、大脑、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些功能，所以实际上很严重。你不要说啊，老年性肺气肿，那不就是因为他从前气管炎了、哮喘了，现在有肺气肿，这是必然的，也就那么回事。实际上导致了我们人体啊，因为血液中间二氧化碳不断的增多，导致人体相对的缺氧。那缺氧可不光是影响你肺部啊，影响我们机体啊，整体啊，心脏、大脑、肝脏、肾脏、胃肠道的功能全部受影响。所以人的肺部如果有 30% 发生了病变，肺部啊出现了功能下降，这是仍然可以啊正常的生活，那限于 30%。 但是当达到了 40% 的时候，那么肺功能呢会成倍的恶化，就出现了咳喘憋这个症状。那所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咳嗽、一个哮喘、一个憋气、喘不上气，这些症状呢全来了。由于大部分肺受到损害，肺内的血管的阻力显著的增加，造成什么？造成肺的血压就会升上去，肺这个出现了高血压，肺部的这个血压呢升高了。 另外呢还可以呢造成了右心啊心脏的负担过重，导致右心衰竭。由于供氧不足和血中间的二氧化碳过多而呢因为呼吸衰竭可以造成死亡。所以说这个肺气肿一开始的时候你自个儿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是本来就有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千万要注意，要防止预防老年性肺气肿的发生，因为肺气肿发生以后影响的面实在太大了。老年性肺气肿啊初发症状啊比较隐匿，不表现出来，早期的表现呢不明显，往往呢就被忽视。这是表现在什么呢？比如说活动啊，你活动稍微啊这个跑两步啊，或者上楼啊，连续上二层楼三层楼四层楼啊，或者你爬山啊爬坡呀，你就会感气不够用，感到气短。随着呢肺气肿的程度的加重，气短呢可以逐渐的明显表现出来。就是连普通的日常的家务，你要扫个地呀、擦擦地呀、小量的活动，以及平地上到最后走路的时候，都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什么？气喘呢、气短呢？你那气不够用啊！严重的时候呢，在静息状态呢，也会感到气短。就是说，你坐着的时候，你还会呼哧呼哧的觉得气短。由于日常活动能力受限，会产生各种的心理障碍，最后就造成抑郁啊、焦虑啊。那么另外在一些诱发因素的这个情况下头，天冷了感冒了，有人就爱感冒，这就是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感染的影响下头呢，容易表现出来呢症状加重，而且能够反复的发作。又忽视治疗的话，你觉得好像感冒无所谓啊，咱们就拖个十天一礼拜的也就自己好了。你忽视治疗的话，那必然是造成最后啊急性的发病。患者的肺部的功能啊如果失去一半的话，那这时候是导致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呢就会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啊，咱们千万要注意，你这个预防老年性肺气肿，你要体会到不光是这个肺气肿的问题，因为体内缺氧以后会影响到心脏、大脑、肝脏、肾脏、胃肠道。另外呢这个症状呢实际上啊都是在逐渐呢这个加大加深。那么你到最后的话，并发症呢还能够出现呢睡眠呼吸发生障碍呀、还可以出现呢自发性的气胸啊、肺源性的心脏病啊，还可以出现呼吸衰竭。你到呼吸衰竭那时候是没有办法了，对不对？肺气肿一旦形成，病理的改变不可逆转。请注意这句话啊，肺气肿大夫给您确诊了，一旦形成，病理的改变不可逆转，那就说你不可能再恢复到从前的这个正常的呼吸状态。肺气肿是由于肺脏通气啊过度，终末呢支气管啊远端的气腔扩张，伴有肺泡被破裂造成，就是说气体到了你肺里出不来的，就在那儿造成肺气肿。如果没有肺泡憋的破坏的话，那么咱们就称作为肺过度的充气，气体过多了。几类啊因病因不同啊要给它分类，有老年性的肺气肿，有间质性的肺气肿，有带上性的肺气肿，有灶性的肺气肿，有阻塞性的肺气肿。阻塞性的肺气肿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是慢性支气管炎，其次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纤维化这些，细烟 大气的污染这些因素对肺气肿啊会形成啊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还有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呢，没有这些的话你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就肺气肿。所以凡是有气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纤维化的，你这抽烟呢或者是空气污染的，这个都容易形成肺气肿。肺气肿的时候因为通气和换气的功能发生障碍，导致低氧血症或者伴有二氧化碳的储留，促使了肺动脉收缩、肺动脉高压和肺心病的形成。那这个就是你到那会儿的话要改变这个治愈这个疾病的话很困难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知道有一个作用是什么，有一个作用啊是帮助我们体内啊供血供氧充足，也就是说它可以起到一个人体的耐缺氧的这个作用，可以使得主要器官呢供血供氧充足，每个细胞供血供氧充足，不影响细胞内的线粒体和膜的一个通透性，所以呢不会导致细胞的损伤、细胞的死亡或者细胞的自溶，这是它的供血供氧充足的一个很好的方面。灵芝可以供血供氧充足，使得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反应正常的进行，能量代谢正常的进行，我们体内所需要的能量 ATP 呢正常产生，ATP 正常产生呢体内就可以进行一个什么有氧代谢，如果我们体内缺氧的话必然是一个无氧代谢。所以说呢这个灵芝呢还可以使得钠泵的功能啊正常，钠离子呢在细胞膜的这个外边，这个钾离子是在细胞膜内的，膜通透性正常进行通透，达到一个渗透压的平衡。另外呢咱们如果缺氧的话就会损伤我们细胞膜的结构，溶酶体膜就会破损，释放大量的酸性的水解酶，这个细胞的 pH 下降，酶的活性上升，细胞进行自身的溶解，细胞自溶，这个就对于我们的健康危害很大的。灵芝中间有有机质，促使血红蛋白呢含量啊正常，血红蛋白中间呢携带氧的能力啊就增加，使得全身的供血供氧呢充足。另外灵芝中间还有我们人体啊一些的需要的微量元素，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促使体内的代谢正常。这些微量元素呢是代谢反应酶的一个活性中心或者是一个激活，那么这样使得代谢正常进行，能量代谢正常进行，保证体内的供血供氧充足，避免细胞缺血缺氧，避免细胞损伤，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老年性的肺气肿，不管你是因为啊这个气管炎呢、哮喘呢、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造成的这个肺气